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Mutation 是为了逃避一个这些 evolution。And now we feel better. Evolution leaps forward. 想了十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。我想到开始头痛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。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着我，想要说任他们说，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。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 有没有？ 我想了十几个夜晚。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。我想到开始头痛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方法。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 让他们说，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。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导。 有好的音乐和好的心情，也会快乐，好好努力吧。穿越时空遇见你，我是阳光的陈慧琳。 安详。从前阴雨天，你的伞留下了思念。今夜你不在我身边，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。不管多么绝，多么难，我心依然。爱瞬间痛了一千年，说声再见心叹气，转眼眷恋千百般，绵延的温暖谁爱叹，人一生短暂，守着那知己看不见人世间纷繁，今生和你并肩就要你作伴，说声

以及趣味十足的银东骆驼节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， 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自驾详询0105175-1969。 华人地区最受欢迎台湾女歌手孟庭苇，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，其经典作品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》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《经久不衰》传唱至今。99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一首很安静的歌词呢，本来是方文山写给他的女朋友的。方文山说有个女生喜欢他，可是他有女朋友，不可能同时交往，所以他一直都不说话，就很安静的在一边。后来他结合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当中女主角林月如对李逍遥的爱，恰恰也是这样，所以这首歌就用来当做了这一部剧的插曲。 想找个放感情做这种决定，是寂寞与我为邻。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进行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